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 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林奇。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四。近日的天气呢，无疑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大风呼呼的吹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6度左右，最高气温4度，西南风1到2级，风力较小，适宜洗车。今天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5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5度左右。在这动手动脚的季节，听说南方也要准备申请供暖了，看来人类终究是要败给冷空气啊。这样的天气，大家一定是将保暖放在第一位，但是还有件事请不要忽略，那就是谨防一氧化碳中毒。不一定是燃煤取暖，也许只是一顿红火锅、燃气热水器都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天冷呢，也要适当开窗通风哦。近期在路过水果店的时候，发现好多商家都在售卖菠萝蜜，买了一盒尝尝， 还真不错。菠萝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含有糖类、蛋白质，算是很好的养生保健食品。而菠萝蜜的外形呢，和榴莲有点像，但却比榴莲更甘甜。很多人会品尝一口菠萝蜜来改善口腔的气味。吃完菠萝蜜的果肉呢，果核千万不要扔掉，洗洗还可以放在粥里煮呢，神奇吧。2018年北京市的新一年的年票已经正式发布了，新增了金水湖、白龙潭、百草畔、京都第一铺、龙门涧等热点景区，覆盖了处于北京长城文化带的西山文化带的多数景区，增加了47家景区。这47家景区呢，包括北京9个区的45个景点，大家可以持卡免费游览百花山、百里山水画廊、水观长城、龙台寺、秦岭谷、景海湖、13陵长城、居庸关长城、慕田峪长城、水立方等旅游热门胜地。在使用上呢，同一个风景区一天可以持年票免费游览一次，全年不限次数通行，完全可以做到一卡在手，景区游览全年免票。住在中国隔壁的海滩，而且人均呢只需3000元，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海岛曾被 Lonely Planet 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这里就是越南芽庄。芽庄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惊艳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关于芽庄，也许有这些你想要知道。 芽庄这个目的地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小，而且景点也不是很多。如果是安排芽庄的行程的话，主要还是以休闲度假为主。如果是像那种景点很多然后去赶行程的那种情况，是完全不会发生在芽庄里这个目的地的。它主要的城市景点的话就是钟乳石夹角，就是一个五指岩，也叫做五指岩，就是从它最外面对海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有一个五指的手印而闻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婆纳加张婆塔，他们也称之为天衣女神庙，是当地人供奉妈祖的一个寺庙，它也称为小吴哥，但是真的是小得多，大概围一圈的话走的话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可以走完，它的景点都很小。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芽庄大教堂，芽庄大教堂的话就是给当地越南人信奉天主教的人去祈祷所用的，它里面的建筑是哥特式的建筑。除了市区景点之外的话，另外一个玩的地方就是芽庄的出海。出海的话，一般我们在晚上或者是当地的旅行社就可以购买到一些出海的套餐。 气候宜人的芽庄，一年四季温度都比较适中，一般温度在18度到28度左右，一般来说穿着短袖衣服和短裤即可。在户外呢要注意防晒，另外可以准备一两件外套，因为空调房里会非常的冷。最近呢芽庄正值雨季，前往的听友们不要忘记携带雨伞。今天的糗的糗报天气就到这里，您对今天推荐的景点还满意吗？请关注经典糗的糗新浪微博与我交流互动哦。 有种滋味，是尝过再也追不回。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劫匪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找出答案。苦思冥想的盘算，怎样才最自然，最恰到好处的安排，的夜晚，如果你身边不打伞，也许你会因为不忍心看我淋湿而与我为伴，或许在最常触摸的咖啡馆，有一个下午的阑珊，直到你出现，假装我没带钱。 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

的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且呢，它应该是于受众于